那是你的手曾经轻轻安抚我眉头，但也是他甩开了我的手，泄了气的气球，两颗心在微缩的温柔。 锵锵三人行，诸位好，阿宝，徐老师好。徐老师刚才讲这个世界杯与性啊，算是把形象彻底糟践了。 这是我愿意付出的牺牲，为了球迷们的欢乐。 哎，对对对，这个是有小丑精神， 就是牺牲自己娱乐大众， 连妓女都献身了，对不对？我何必珍惜？ 你倒真拿自个儿当人，妓女都献身了。反正干这行，咱们就是要献身啊。但是呢，说起那天咱们说这个赌球这个事儿哈，我倒想起来啊，那天看球。这次世界杯啊，倒没听人说什么黑哨作弊的事儿哈，但是我也看到有一场啊，好像一个队的队员觉得很无奈，说好像我们一到禁区就不敢有任何身体碰撞，一有身体碰撞他肯定吹我们犯规。 但我说实在，我都宁愿相信世界杯是干净的。 你知道现在在大学里他们跟我讲啊，说有那种叫墙根逼战，就有的时候晚上你会看见墙根围一伙人打呀。 大学 里为什么？ 为什么大学？ 大学赌球，你知道吗？大学怎么赌球？ 我以为是为了学费付费的。大学赌球， 宿舍里的同学，他就是所谓的联络人，他上面还有上限。 嗯， 说一注100嘛，一注100块钱，就拢几个同学在这赌，而且好像还是当球赛一见分晓，马上就翻钱。但是大学生哪有钱啊？有的学生赌疯了，还不清，就是绝大多数参与赌球的大学生，都说。一般很少有逼债的事儿，因为他们也知道不敢欠债，但是也有个别的，那就给人就是有那个赌到墙角啊，不知道是什么势力。 所以说这个世界杯还是以娱乐为主，假如是赌钱的话，可能还会带来这个灾难啊。就如同世界杯也是不能够介入其他的叫嫖赌黄，对吧？ 嫖赌黄。现在都差不多了， 差不 多有赌球的，德国妓女也罢工了，都差不多了。但是呢，确实是你要说到这个作弊啊什么的事情哈，你不是研究大学生吗？研究学生，最近倒是有这个事儿啊，全国性的这个作弊的现象，阿宝也看了， 我有听说，因为 是6月10几号英语46级， 46级，听说考试，因为我知道这一次问题特别多，是因为听说过了今年之后呢，这个社会人士就不能再报考，只是专门开放给学生考了，所以今年有特别多的社会人士报考之余，对他们来说也是破釜沉舟的意义，因为我不再是学生了，我也很难再回到那个学校去，如果我今年考不过，以后就再也没机会了。 光湖北就40几万考生， 所以今年舞弊的情况特别高。 哎呦，你看同一天，全国各地，但反正咱就说湖北吧，我武汉大学，湖北就一天之内收到近百起作弊。我给你们看看这些照片，现在就是高科技啊，现在的这个作弊，这种发射机，是它是连在手机上的，有这个电池，你看两节电池，然后呢，这个电池它可以有的女生甚至贴在皮肤上。哎，这个也是连着手机的发射机，你看这个小耳塞最小的呀直径3毫米，所以说现在有一个学生因为把耳塞塞到耳朵里拔不出来了，造成这个鼓膜穿孔。所以说湖北一个医院的大夫说来了几个同学，说都说耳朵里有东西出不来，他还说什么拿吸铁石就能给吸出来，这医生一弄出来全是这小耳塞。后来这医生说你们 作弊吧， 医生说只看见小孩把东西往里塞， 对， 没见过这个大人往里塞，大人一般都不塞到耳朵里去。但是我想起另外一件事，就是小布什竞选总统的时候，当时有报道怀疑小布什在电视辩论的时候用了耳塞， 没错， 这个 我都有那照片，就背后有个鼓包的形状能看出来。 而且我相信这是真的，因为美国大选我是88年去了美国，有经历过好多次，他们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但是他们有一句话了，叫要按照规则来游戏，你知道吧，叫 play by the rules， 根据游戏规则来玩。但是呢，假如有人能犯规，其实最后大家还是犯规。就是考试这个东西啊，首先考试是文明社会的一个必须的东西，你知道，包括我们的节目有一次实例嘛，对吧，它也是一种考核，这是开卷。但是像46级英语这样的就是闭卷， 有考试肯定有作弊啊，所以说这个与自闭现象做斗争啊，这是教育部以及这个叫做教育工作者一个漫长的战役。 你的意思像是代表作弊者在这儿呼吁、 我觉得作弊这个现象当然值得谴责，但是问题是它存在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不进行道德判断，就是他怎么没被抓住呢？他就过了，是不是？当然，对于另外几十万、几百万考生形成了不公平竞争。但是，所以说，我想这个我们要关注的是啊，随着这个社会的竞争越来越激烈，考生越来越多，我们怎么能够防范不公平现象出现？ 我以为说我们怎么才能发明出更新更好的作弊方 法？那是你的工作，监考是我的工作。 监考老师抓作弊，其实出题的人也可以防范作弊。你说如果出题目出得好，因为有时候你像我以前也去参加过那种补习班考试，我们都会考前猜题嘛。然后呢，考前猜题就从，比方说从考古题开始猜，然后或者是分析啊，今年大概有什么走向啊，然后比方说可能教育工作者会比较喜欢什么取向。但是其实教育工作者有的时候真的是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我听说有一些，比方说作文考试，有些补习班呐、他们是会给你，比方说给你十篇作文，你就把它背起来，反正呢不管出什么题目，你就可以兜到这个文章里面去。 对对对， 对，那你就反正你就照抄就对了。比方说，我最喜欢的一句话，对对对，我最喜欢的一句话，你就说什么诚信，然后兜到诚信，或者说我最喜欢的人，然后我爸爸，哦，我是因为我爸爸很诚信，就只要你能够兜，你都可以兜到那个主题去。 是， 但是现在呢，出题可能又更厉害了。他就是出那种特别刁钻的题目，你如果一看文不对题就知道你作弊，马上给你很低的分数的那种。 阿宝，实际上你刚才讲的东西，其实说了一个反倒是一个真理，你知道、这个托福考试啊，相当于4698，托福考试这个作文题目是公开的，你知道吧？它总共有185个题目。公开的，并且有范文，那许多培训专家也写了范文，所以你只要把这185篇看过，知道怎么写，他一定考这185篇之一。我问过我们的老师，美国人怎么这么愚蠢，对不对？这不是开卷考试吗？ 不，问题是谁能背过180篇呢？ 你不背啊，但是你就一条一条的题目，你就知道了天文地理啊，对吧？文史的各种东西。实际上这就是真正的考试，就是说我从里边选一个题目，迫使你对所有的问题你都有一个准备，我觉得这是叫真本事。至于说你给一个闭卷题目，端打开北京的符号，那有些小聪明，比如像我这样的人啊，往往就能得高分，你知道吧？一些真正识学的人 ，OK， 像窦文涛可能就完了。 对，比方说台湾的考试也是一样，像去年还是今年的台湾考试就考了一个叫火星文，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火星文。所谓火星文呢，就是新发明的文字，就像外星人来的一样，其实就是网络上流行的文字。因为他们出了一个题目，就是我对你真是佩服到 ORZ。 什么叫 ORZ 呢？我写给大家看。对， ORZ 火星文字母哈， 对，就很像，就很像是一个人，这是人一个人的头， 对， 然后这是他的腿跪在那儿， 啊， 这就是所谓的五体投地的意思，这就是新兴人类的方，因为我们的网络上可能会有一些，比方说这样子的符号，就表示我是笑脸啦，或者是这样子的符号，就表示我脸上有三条线。那他其实这个考试当然就是为了迎合，比方说就是很新的一些新兴人类的用语，因为比方说我们的出题很活泼，但是苦了那些真的很认真读书的小朋友，可能他可能为了读书也不上网了。对，所以他就无从知道，所以这一题他就毁了，你知道吗？ 对对对， 这个出题， 我觉得这种出题是整天照顾那些整天玩网吧的孩子。 这个可能是照这个网络编辑要的题，我现在给你出一道题考你一下。这个这也是网络语，但是这并不代表本人这个内心深处想法。我很 BT， 对你充满了 YY。 我很 BT。 哦， 都不知道。现在我揭晓，你们不用作弊了。我很变态，对你充满了意淫。这是网络上非常充满的，但是并不代表本人内心想法。但是 不用解释， 小小的 越描越黑，越描越黑。 但我可以对你说， 对，你别那我还是对广告说吧。刚才我们这个导演都给听乱了，本来要说难道九分钟了，多少九个人，九个人，为什么九个人？对，我也在叹息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你知道这个耳机啊，它有的时候会出错的。我还有一次，我记得香港回归直播的时候，那个导演非常紧张嘛，让主持人就倒计时准备嘛，各个工程摄像跟老主持准备好了啊，听我数，一、 二三四，我说怎么越数越多呢？数 到我们都是五四三二一。 对对对，越数这个。你说这回就是，你说监考老师，就是中国现在的这个作弊到了一种什么程度？监考老师在那儿看，居然耳朵里听见教室里传出 A B C， 他怎么回事？原来是一个学生啊。把这个他那个扬声器，他有两种选择，应该是关掉扬声器， 应该有耳机给放出来。 那孩子把扬声器给 开开 放出来了， 但是据说那个老师也抓人抓住了，把那个旁听的人把他抓住了，那个有扬声器的没抓住， 他没抓他，有扬声 旁边的人也听到，搞不好他也真的就撞 听嘛，这是旁听听解。 还有一个炸了，你没见刚才那电池吗？绑一个，有的绑在腰带里，可以绑在钱包里。有一个学生肚子给炸出一个血窟窿， 不过就是 给爆炸了， 本拉登他们设计的。 所以说刚才徐老师说的对，就像有足球就有犯规一样，这有考试的那一天起 就有作弊， 就有作弊。所以呢我们今天还准备准备给大家看看这个作弊大关， 但是千万别教人家对吧，作弊啊。 哦对对对，那就是 有公开的 揭穿他们的， 对，公开的就应该不会有人再 对揭穿他们的这些招数，这是反作弊。 下列节目是为了让反作弊者观看的， 没错没错，待会儿我再讲讲我的作弊经验啊。我们先看一下，就是说这个作弊啊，它是你想没有漂亮拍的，这是、哦、你想放在这儿，你的监考老师怎么查？ 他看自己看什么呀？ 这是你的监考老师怎么看？监考老师跟他一块看，然后咱们再看，你看，这是瞧见没有？作弊的， 这个、是 最长最简单， 就是简单的，这是外国的孩子 偷看别人 啊，外国学生，你看这一个课堂好几个人同时在作弊，你再看下边。所谓古已有之，过去啊科举的时候，这是这个本子 啊， 一粒米可以覆盖八九个字，这个小的这个程度，这个过去考举人，你看这是过去科举的时候藏在鞋里的小抄，你再看，这是坎肩，咱可能看不清，这一个考举人的过去科举啊，坎肩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四书五经，全写满，全写在上面， 对，都是字，哎， 都是字，哎，这个放错了，这也是一种作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通奸的， 你个人私人， 通奸的，人家老公回来了，他趴在窗户外的，老公救人的，这是各就是各个方面啊都有作弊的这种。这种行为， 第一个那个女生啊是最聪明的，因为她把那个东西放在这个胸前，老师假如这样盯着看，切，流氓，你知道吧？ 没错， 老师就不敢检查了，只能远远的看，也看不到那个。 有女监考老师啊， yeah，你还耶？ 所以说， 有女监考老师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 你是做英文教学的，我得这向你忏悔一件事情。他就说这个四六级英文考试，我自己就是啊，我可绝不是宣扬啊，我就是忏悔，我的四级六级都是我发明了一种作弊的方法。过的，但是因为什么呢？我们当时大学本科呀，我的英语是不行啊，我这个四级过不去就不给毕业呀，我毕不了业呀，我急得实在没办法。后来我一看，哎，这招行，研究生那个级别才要到六级的嘛，我一想，哎，顺便我把六级也过了，结果我六级也给过了， 就用同一个方法， 用同一个方法，我那个方法至今那是无人打破， 至今还带在身上耳机啊， 不是，我也可以忏悔啊。当时我就跟一个同学商量好的，他英语好，我就说，因为当时那个题目都叫标准化试题，一百道题还是一百二十道题，答案基本上都是 ABCD， 我说只要你坐在我能看见的地方，当时我在教室里我坐最后一排，他坐第一排，离那么远，监考老师就站我身后，我说你必须按照顺序答题，就 AB， 你左边答题，右手啊 A 在这儿， B 在这儿， C 在这儿， D 在这儿，就这样，我在最后一排，我看着，我还挺有职业道德，你知道吗？我完了之后呢，我一想，我不能比人家考得高，我还故意错几个，他八十多分，我七十多分， 跟着手的动作， 这是我是为了揭穿，就以后老师要注意这种作弊的方法，大家不要误会。 而且没有，其实眼睛不是盯着试卷的都有问题。 对，而且恶果就是，今天我成为凤凰卫视唯一一个不懂英文的一个主持人。所以确实是这个问题， 英语肯定要学，考试肯定要考，但是中国的英语教学和测试水平非常低，你知道，比如说大家知道哑巴英语对不对，你说我学了十二年是吧，十年寒窗啊，最后变成哑巴了，你说这个是不是一种奇迹？所以说新东方另外一个老师叫王强啊，他是口语这个大师啊，他说哑巴英语是一种奇迹，我怎么把你教成哑巴，我就不教你，反过来让你变成了能说会道的人。所以说这个东西反其意而用之，能够找到中国英语教学的问题。这个其实这是一点专业知识，就是我们是把英语当知识 来写的，而不是当工具，你要知道。要知道，全世界各地的文盲都会说话，对不对？哎，都会这个交流，婴儿也会说话呀。但是为什么我们呢？知识分子、高级知识分子学了一辈子英语，还不会说话，还不能用？所以这个 但是也有人说呀，作为高级知识分子也不必会说，我只要我这个英语水平，我应该学专业英语，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搞我这行的，我能看懂我的专业刊物，这就可以了。 我碰到过一个人啊，他是高级知识分子，这个学术很高，他说要得诺贝尔奖，我说你得不到，你知道，因为他不仅不说中文啊、英文，他也不说中文，他说一个方言，你知道，根本没人听懂。我说你不能得诺贝尔奖，一旦你得诺贝尔奖，授奖大会上啊，得给你找俩翻译，对不对？先把你家乡话分成普通话，再把普通话分成英语。中国知识分子呢，他那个交流能力、语言能力以及这个沟通的这个能力特别差，这是这个东西是有一个文化传统，然后又成为一种现象，然后这个现象反过来又强化了这个传统，所以你现在讲这个话，这是不对的，你知道？所以， 我说的是不对的。 学英语首先要学交流，你知道吧？那就像婴儿，对不对？他不能出生就要喝奶，写下来奶，你知道吧？他就是。对吧，这也是一种语言嘛。所以我想这个语言啊，主要还是为了人类的需求。 你看徐老师这语言也很有意思，他每说一个观点就帮自己解释一下，每说一个观点帮自己解释一下。 但我非常赞同徐老师的说法，因为其实语言就是拿来沟通的。对，因为你如果真的不能沟通的话，那说实在的，无言也就算了，你就不要学了嘛。我真的比方说，可能在中国通过四六考试的人非常多，但是一个国家的英语水平好不好，你就看那些外国人问路的时候有没有愿意帮忙就知道了。 嗯， 其实你不要说中国了，像日本人英文也是差的不得了， 跟砖头似的。 你跟他们，然后我们去问路好了，你开口讲一句英文，他觉得你好像要抢劫似的。就有一次我在那个琉球迷路了，我就问了，因为我不太会说日文，我就说你问一句英文。那一家人是这样子的，就是那种往后躲了，就是那种哎，好害怕外国人，还滚远一点那种感觉。你知道 为什么害怕英语吧？因为琉球是美军占领的。现在 我跟你讲，日本人，你知道日本人说英语，我听过一回。我当年做电台主持人的时候，跟一位日本大阪电台的主持人有过一个合作。临别的时候，日本人特别有礼貌，一边鞠躬，但一边呢跟我说这个英语。其中呢，那天早上他走的嘛，其中有一位早晨好，我就记得很清楚，是吧？公的梦影，公的梦影， 讲的特别重。 哦，公的梦影， 这英语有叫做 Chinglish， 叫做中式英语，但是看大家有 Chinglish 啊，日本英语啊。哎，但是中国人，比方说，四六级有问题，它主要是我觉得教学水平和测试水平，以及教学观念。但是大家由此责备英语，觉得全民学习不好，这个咱们不谈这个。但是问一个问题啊，中国人的中文水平是不是足够好？中国学生啊，他其实用中文讲话也不够流利，你知道，也不能表达，也不能够雄辩的表现自己的观点、思想、意志。这个呢，又体现到另外一个问题了，就中国学生呢整体的素质。我们国家有个说法叫素质教育，对吧？这是个悖论，叫哑巴英语是个奇迹了，素质教育是个悖论。教育不就是给你素质吗？对不对？你仅有知识，你没有素质，没有品质，没有那个功德，有什么用？所以这个为什么强调素质教育呢？因为我们的教育啊，这个素质。太缺乏了。这个讲到这个语言问题，就是我们的学生不会交流，不会沟通，不会表达，不会写作，不仅是英文，中文其实更是重灾区。所以有人说大家学英文了忘了中文，其实不是的，恰恰是中英文背后我们的这个教育观念。这个话题是不是比较严肃？ 哦，严肃的很啊，严肃的我都弄不太明白了。咱们去一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我觉得教育的问题哦，真的是像我，因为我们都是考试长大的。我觉得你要根本解决教育的问题，其实就是出题的人命题方式很重要。就是因为其实你说，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方式证明我们会不会读书，就是考试，所以我们都是根据这个考试的内容来决定我们怎么读书的。当然这是挺悲哀的事，但是不可否认，我们都是这个方法长大的。所以比方说你考听力，那我们当然就是想办法听；你考说，那我们就想办法说；你只考文法，那当然说不说跟我们来说就没关系了。所以我真的想说的是，如果真的想要做教育改革的话，其实真的就是从考试的内容着手，那真的是很重要。 对，但是问题是怎么改革，对吧？大家都在讨论各种改革，教育改革。要知道英语是舶来品，英语是外国的 ，OK？ 英语这个标准不在中国人手上，所以说我们讲到国家教育要改革的话，是不是可以从英语开始？因为世界两大考试标准，托福和那个雅思，教育部是不是可以从这个这两个考试委员会啊，出题委员会来学一些东西？因为我是这个方面的。 专家 搞定了、我们的老师告诉我，就是中国的四六级是对于托福和雅思的特别拙劣的模仿。这个因为托福的改革它有一个大的趋势，它代表着最最先进的这个标准，你说这就好像世界杯一样，你让中国来制定世界杯的这个足球规则、肯定完了，这个运动就毁灭了、它必然是由巴西德国这个强国。 所以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还是对这个作弊的手法比较感兴趣。你知道就说四六级它是怎么弄出来的，我的看了报纸上有这么一说，找几个枪手啊，考试的时候跨下去进去15分钟内一个人做一个题型，15分钟内做完交卷出来了，出来之后就告诉人把这题目，然后就用这个手机啊 发送 到耳机，耳机就鼓门穿孔。 你知道这个作弊现在多么普遍多么严重啊，我们有一个节目事实上新东方一个老师叫枪手，就讲了这个怎么把人家作弊，你知道吧、这个其中一段话叫大家不要嘲笑我对吧，因为我是枪手，但是呢笑贫不笑枪嘛， 笑贫 不 笑 枪 他居然成了一种社会现象，一种这个娱乐的话题呢，可见这个问题严重。当然你谈这个作弊啊，我谈的是四六级改革英语教学的这个， 对对对对对，你谈正事儿，我谈邪事儿。不是邪，鲁迅的祖父你知道吗，坐了8年牢啊， 就为作弊。 就他考场，他不是作弊，他是搞找关系，要求那主考官呢、放过他的这个亲友子孙呢、就因为打这么一个纸条，结果坐了8年牢。